第十五拜，一心观理，万德洪明，能灭众罪。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不但道心纯熟，且可福慧增长。临命终时，圣众现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皆引往生极乐世界。七宝池中花开得见，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第十五条，万德洪明，能灭众罪。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这个名号是万德所庄严的，所以称为万德洪明啊，名句万德。这个名字里头就具有了万德，名字也可以召唤万德，所以名句万德，名照万德。你叫谁的名字吗？叫谁就谁来吗？这个名字是万德所成的，里头包括万德，所以叫这个名字，你就把万德都叫来了。所以就是说，你念佛就全摄佛的功德成自己的功德。这是藕益大师的话，这话好啊。你念佛的时候，这一句佛号也是藕益大师说的呀，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呀，就全给我们了。这就全摄佛的功德成自功德。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念着一句话，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全变成你自己的功德了。所以这一句功效有这么大呀，能灭众罪，各种罪都可以消灭呀。果能一向专念，你果然能够一向专念。一向专念，这里头提出来了，这一向专念是个重要的修持的关键。一个是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不管你是上辈、中辈、下辈，共同的都需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向就是我一向就是如此，就是一贯的。专念是专一的念，不是什么都念，不是很杂呀。或者我虽然念的是佛号，可是心里总不安，总是想将来我有机会学点别的我才满意呀。这都不够专呢。要真正的 专念呢？你果然能够一向专念。他不问你是不是达到一心了。这个就跟阿弥陀经不同在这儿。阿弥陀经是打一个突击，克期取证，规定一个时期之内专心的修，修到如果能够达到了事一心或理一心，这样最后一定能往生，这是一个解释。那么再进一步，就是比这个还可以放松一点，就是一相，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不需要达到事一心、理一心。达到事一心、理一心，你当然是好啊，那就可以你升到了方便有余土啊，可以升到十报庄严土啊。不过咱们一般的都是到繁盛同居土，那不需要达到事一心、理一心，你只要一心不乱的，不是想这想那的，很乱七八糟的这么念，是一心不乱的，清清静静的，一心一意的在这念。所以玄奘翻译的就是细念名号，心就在这儿，就这么念这个名号。所以无量寿经也是一向专念，就是一贯的，就是专念呢。也就是说，你不问自己能否达到一心不乱，达到还是达不到都可以往生，因为我们只要求能升到繁盛同居土，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你能够念到事一心、理一心，那更好了。所以对于往生，有很多人误解了，以为念不到一心不乱就不能往生，这个是一个理解不深。所以夏老师说，念不到一心不乱一样可以往生，不一向专念他不能往生啊。就大体的一般的情况来说就是这样，因为你必须要一定的修持嘛，一定的念呢，结这个净缘呢。而且这个念不光是临终佛来接引，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我这个心中的污垢啊、障碍啊都可以消除啊。不但道心纯熟，不仅仅是我这个道心的纯熟，为什么要教一向专念？就是因为你要消除这一切障碍吗？你在要往生之前，你这个路上到处都是路障，给你安排了很多路障，你走不过去呀。安排了过去那个堵塞那个坦克车，安排了 种种路障，他也开不进来了，军车呀。所以要把它消除，这都是障碍呀。你多念，就消除障碍，那不但是消除障碍，而且可以使你的道心纯熟，你向道之心才纯熟吗？我们修持就只是两件事情，两件事情其实说是一件事情，就是要生处熟，熟处生。我们一个生的地方，一个熟的地方。我们熟是什么呀？贪嗔痴呢？为我打算呢？这一些熟极了。打妄想啊，从来没有说我现在要整顿安排一点时间，我来打妄想，自然就是妄想。那个贪心、嗔心、痴心，你压还压不住，那熟极了。这种向道的心，我要来念佛，我要来做功德，来助人、利他，这些心是生。没有那些各种贪欲呀，那个心那么熟，那么自然而然呢。没有那个心那么真，一切都可以不管了，连命都可以不管呢。所以一个是生的，一个是熟的。修行就是要转变，把这个生处变熟，熟处变生。要把我们这个道心呢、菩提心呢、这些种种啊、慈悲心呢、要念佛呀、要持戒呀，变成很熟啊。而这些个世间，这些功名富贵、妻儿子女，一切一切大家所熟的东西，我们要变成生熟，这是一个转换呢。所以就是说，你要心养极乐世界呀，要去修道啊。厌离这个娑婆，对于娑婆世界这一些东西，不是我喜欢的吗？这也就是熟处变生啊。不然这正是我所贪恋的。所以念佛可以使得你道心纯熟，生的地方变熟了，而且可以你的福和慧都增长啊。我们这个福还不仅仅说的世间的这些享受，出世间也要福。出世间福很重要，你要想亲近善知识，你要有这个机缘。有的是你没有这个福报，今天有道场就是参加不了，参加了之后你生病，别人都在那儿很好的听，你在那儿牙疼，许多障碍啊。曾经王上师在这儿的时候，对门住的那个邻居姓郝，这个郝居士人好极了。郝居士他后来就有了经验了，他有一次 介绍人来见王上时，怎么也不成，总是说好了，到时候不行。后来他总结了经验，他要介绍一个人，他先替这个人念多少多少遍的金刚萨多百字明，消除障碍。这么做了之后就是成功了，到时候他可以来。这个障字很厉害，大家有的时候是怕受罪，怕什么的，有的时候他不一定只是罪，他是增加障，增加这个障也是不得了。你不羞耻还好，一羞耻到处是干扰，阻止你羞耻。你刚刚说我这个里头要多念一点，他偏偏单位上马上给你下达一个任务，叫你赶个什么东西，你计划落空了，这都是障碍。你要是很好的用功，有福报吗？出世间福，所以你所需要的书就能得到，你要请的佛像就能请得到，好多很好的种种的，大家都是遇见善知识，都能遇见善友，获得亲眷的菩提眷属，这都是福报啊。你这一个人念佛，全家给你反对，这个就是障碍。这种情形很多啊，丈夫生气，把他佛像扔出来，丢到好远去，是不是啊？要打架，打不赢啊。所以，菩提眷属，大家都知道是很可贵的事情，都是属于福。出世间福也要啊，慧更重要了吗？我们这里说，关键是慧。你要恢复你的法身，得到解脱，你这个烦恼都是要靠般若啊。你老念佛，你福慧自然可以增长啊。更重要的是临命终时，所以这个一向专念意思就是你信愿持名，在前头信呢愿呢都提过了，实际上已经暗设在里头了。你只要能一向专念的人，他也就从信愿出发的嘛。那么这样在他临命终的时候，这个往生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啊，尤其是在临终的时候，不是平常念佛的时候，这个时候四大分离非常痛苦，心也是，心力是极微弱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是能念呢，不是你平常锻炼的成了如此。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要锻炼到这一步，那就不是易行道了，是你能够达到这个佛来接引的条件。佛来接引，也就是我常常说，现在比方说一般是500分考取这些大学， 我这个学校200分就考取，这个可以。你如果0分就考取，这个不可能。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就是200分能考取，而取了之后没有降级，没有留班，个个是爱因斯坦的水平的毕业生，都要成佛吗？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学校。但是你这200分还是得要的吗？所以你要达到佛这个愿力来接引你呀。就是说你果然是信呢，愿呢，愿意往生啊。你在愿里头，你愿意来，而且你还是在念佛，一向是如此，一向是如此。所以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佛就和许多大菩萨，和许多圣众，和你有缘的。所以很多人这都证明了，很多人在往生的时候看见自己家里头过去已经死过的人跟着佛一块儿来接了，大家来迎接，现在临终人的面前是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呢。所以阿弥陀经两种译本，一种是鸠摩罗什的，一种是玄奘的。这两句话是在玄奘法师的译本里头，在临终的时候。所以玄奘法师为什么他要再翻译一遍呢？都是有原因。这种大德时间都是宝贵的。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本大家都愿意念，念勤译本。玄奘大师大家知道他翻译的准确，翻译的好，也没有谁肯念，他就是绕口啊。但是他还是要翻呢，重要的就是加上了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佛的慈悲力来庇护你，来加持你。令心不乱，这个令字的分量很重，叫你的心，叫这个临终人的心，是叫他不乱，命令他不乱。这个令他不一定是命令，就是使得他。还有的经上说，佛在这时候入一个特殊的三昧，而且让这个亡者也入另一种三昧。这个亡者这个时候与佛的加持入在三昧之中，因此他就能念了。所以这个是靠什么？靠他力。往生法门、净土法门是他力门呢。要说你不相信他力，只相信自力，这个就不够啊。他力是弥陀的愿力呀，所以弥陀称为大愿之王啊，佛中之王啊。他这个愿力特别殊胜， 你只要有一定的这种信愿持名，愿意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些条件符合了，在你这个最后的时候，佛就现在你前，大众现在你前，以佛的力量接引往生。这个说的简单一点，别的经上是说佛，我这个大经解上都有，佛以这种三昧的力量使得你也入三昧，这时候自然正念分明，能跟着念，那就随着佛往生了，是接引往生。所以阿弥陀佛成为接引佛，我们修行者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得到的果实就是蒙佛接引，蒙佛接引而得往生，靠佛力。所以接引佛是一个手捧着莲花，一个手是这么垂着的，这个莲花就是你这个王者所要做的莲花，给你送来了，这个手就是接引的，表示接你，佛的威力加倍，使你能去往生极乐世界，七宝池中花开得见阿弥陀佛。所以一到极乐世界，就不是父母所生之身了，就在莲花之中自然化生，自然变化出来，就不是我们这种血肉的身体了，所以叫莲花化生，就是一生之后大家都是32种大丈夫相。这个就是说明上面谈了很多很多道理，这就是具体的地方了，这一切都不二。阿弥陀佛也确实大家都共同见到了极乐世界，见到了阿弥陀佛。我们开始念佛就是开始的觉悟，这个觉悟与本觉相合，就直趋究竟。那么具体，那就需要你一向专念，在临终就得到接引呢，往生啊。所以一个教，它一方面要跟你说明，这是必然有一个道理在吗？治理存焉吗？这是符合真理的，你能够接受，不是像乌烟瘴气的动物，它是最高的、最奥妙的、最清楚的、最正确的吗？但是还不光是它正确什么的就好啊，你还要能做得到啊。要做得到得怎么做啊？所以念佛法门它这个很全呢，这是做得到的吗？你一向专念，我下定决心 从现在起，我就是供的佛像也请来了，开始很好，我就供上佛。供上佛，我就从很小的一个定课开始，我天天就念。他们这个小孩都在念，有的在中学时代，他现在上大学了，这是一个。他中学时代转换，一天他就是念到80000，念下来了。念后来就转变了，现在功课很顺。念功讲到此处，转头问身边的一个人，镜头虽未显示他的面孔，但是可以听到十分稚嫩的声音。念功问说，你今天念了多少了？那个稚嫩的声音回答说，今天念了11000。念功重复了这一句，念了11000，然后继续说道，所以大家都是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将来就是一个佛化的家庭，菩提眷属，大家一致。